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龙骨焚香》，作者：尾鱼，制作：生之忧，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龙骨焚香》第九篇，十人一笑，第十一集。才刚走了两步，手心就已经全是汗了。他是山鬼王座没错，也接受过严苛的训练，但孟千姿毕竟不是耍马戏的，这绳子一上人就晃个不停，还有那镜片鞋底踏上去直打滑。孟千姿咬紧牙关，找话给自己打气。 阎罗显然是过去了，阎罗都能过去，你不能？ 这打气挺管用，绝大多数人可以接受自己做不到某件事，但不能接受自己瞧不上的人做到了，自己却做不到。念及阎罗，孟千姿忽然想起一件事儿。 那个矿族的流书里说，香为牙错，山鬼叩门。理论上说，应该按照前后顺序，先有香，再叩门。但现在箱子一直都没影，我还叩得了门吗？会不会是因为阎罗没把箱子带出去？一直留在了这儿，所以我们进来时香为牙错这一道关卡被略过了。很有可能，神棍解释时曾说牙错是最古老的钥匙模型，最初是用来解繁复的结扣的。现在看来，九道山长，九曲回肠。山鬼不是没来昆仑探过山，但从来都没有发现这么诡异的山长。难道是因为古早时候这些山肠是像死结那样盘缠裹绕在一起的，压根就没打开？阎罗来了之后，香为牙错，如同钥匙解开缠结，这些山肠才舒展身躯，在这山腹内缓慢蠕动，寄生于山肠内的那些食虫也好，梗枝也好，也就随之复活。 一定是这样的，孟千姿激动的一颗心直跳，这么些年来头一次他发现自己偶尔也可以聪明极了，但可惜了，难得聪明一回，没观众，只能聪明给自己看。孟千姿就这么晃晃悠悠，一步一小心，终于踩上了最后一块镜片。这儿距离那扇高大的光门还有一两米的距离，以他的能力足以跨跳过去，但他不敢轻举妄动。有些机关挪错一步都是要人命的，在没确认之前，他宁愿原地杵着。他抬头看向那扇光门，差点失声叫了出来。原来这一路走来，他知道自己的影子打在了光门上，但是因为一直在走动，身影巨大而摇晃，简直注意力都在手脚上，所以无暇细看。现在终于站定，才发现那上头好像不是自己的影子，那分明就是一具骷髅的影子。孟千姿一惊之下向后急倾，突然发现了什么，微微一怔，重新站定身子。看出来了，这具骷髅的影子是随着他的动作而动的，他急倾那影子也急倾，他站定那影子也不动。这确实是他的影子，然而跟一般的人影又不一样，像是 X 光打出来的，每一根骨头、骨头的结合处、脊椎、盆骨的形状都清清楚楚，看久了会很不舒服，觉得自己像个怪物，又觉得自己确乎像个山鬼了。 接下来是不是该叩门了？ 孟千姿抬起手，做了一个敲门的姿势，却不知道该往哪儿敲。看光门上那个骷髅肘关节抬起，五根尖长的手指扬在半空，如同古时候的骷髅换戏，止不住一阵恶寒，又忙不迭缩回来。 到底该怎么扣呢？还是说这门上有什么玄虚？ 孟千姿不敢抬脚，生怕离了脚下的镜片会出状况。他紧抓扶手，身子尽量向着光门的方向倾去，又拧亮手电，对着那扇门照个不停。 这一下终于让他看出端倪来。那门上有极浅的人形凹纹，以怪异的姿态趴伏在地。但这怪异于他来说算不得什么，因为山鬼的符文身法里姿势大多是古怪的。而且那人形凹纹的膝盖以下部分与他的小腿轮廓是几乎重合的，也就是说他的位置站对了。 原来叩门不是敲门的意思，这儿的叩指的是叩拜。 金陵九用，前七个符文，洞山兽、伏山兽、避山兽、抛山断挡、看楼、山峰引，他都知道操作的手法，唯独最后两个叩门和起天梯不知道。但其实没关系，他一路从绳桥上走来就是步法，他在指定的位置处依照图例下拜就是身法，只要一步一步衔接得当，他所做的就是一整套早已失传的山鬼叩门。孟千姿长舒了一口气，稍稍挪动了一下身体以扎稳下盘，然后比照着图上那人的身形松开扶绳，倒头下拜。神棍没想到山鬼的第二批后援来得这么快，当时他刚用完午餐，守在江恋身边攥着那份字纸发呆，偶尔抬起脚踢一下悬挂鹿铃的摇杆。老师说铃要一直摇，这样才能保证小恋恋的意识不会越走越远，但一直拎着铃铛晃来晃去多傻呀，所以他让人做了一个带环圈的摇杆，把铃悬在江恋的铺尾边，想起来时就踢一脚。也不知道是踢到第几回时，外头忽然人声鼎沸，他听到有人兴奋的大叫： 三姑婆来了，三姑婆来了。 哦，老三也来了。 神棍也探头出去看，他觉得山鬼这七个姑婆跟葫芦娃似的，这个娃出事了，那个娃又来救。他对三姑婆是个什么样的人设没什么兴趣，只是有点好奇， 怎么来得这么快啊？难道是飞过来的？ 从边上人的议论声中，神棍才知道还真是用飞的。这两年向国外取经，雪域高原的直升机旅游已经发展起来了，在某些路线上只要获得中国民航许可及空域使用批复就可以投入飞行。比如西藏，以前从拉萨到羊湖越野车往返至少要一天，但现在只要出得起价钱，两个小时就能飞个来回兼观光。昆仑山一带也在试行，虽然由于山势复杂和磁场影响没有深入到这里，但只要借飞一段足可节省大量的时间了。约摸一刻来钟之后，陶田提了个18寸的密码拉杆箱匆匆赶了过来，神棍只瞅了一眼心就止不住狂跳，那箱子上方氤氲着七色的流光， 这里头是装的凤凰铃吧？ 远远不止，打开箱门里头还有好几个大小盒子，都用气泡膜包裹得很严实。陶田催他： 你快点点，说是你要的，七姑婆点了名的都在里头了，确认没问题我好去回三姑婆。 神棍手忙脚乱，忙不迭打开和探看，凤凰铃在，山胆在，还有气泡膜包着的大镜片，真是好东西，实用。小堂子的一管血居然是用了最大的盒子装的，因为里头还塞了七七八八带给他的东西，大多是零食，其中一袋锅巴上别了一张便签纸，上头歪歪扭扭地写着：依依叔，这是我爱吃的，送给你吃。神棍心里头那个甜呢，这必然是岳峰家的小家伙给他寄的，依就是根棍子，依依叔就是棍棍叔，爱字不会写还写了拼音。 哎呦喂，小家伙太贴心了，爱吃的都肯分给我，比他爹有前途。 怎么样，确认好了吗？ 是是，都没问题啊。 本该客气客气，顺手送一袋给陶田的，神棍没舍得，不住拿手往自己边上扒了。江恋觉得自己做了有生以来最漫长也最累的一个梦，梦里他有两次去到了诡异的雾团旁边，而人一到那里就会分外暴躁，不住冲撞，如风似魔。好在后来都响起了铃声，又把他带回了营地附近。第二次回到营地，他逡巡了好久，起先还能看到孟千姿、神棍以及那些山户，后来人就都不见了，只剩了他孤零零一个人，伴着黑得化不开的夜以及那空空荡荡的帐篷。有几次他止不住想离开，觉得这儿已经没了意义，但不知道为什么，只要铃声响起，他的心绪就会平静下来。最后他静静地坐在那里，一下一下数着那铃声到底响了多少次，脑子里盘桓着一个模糊的念头，这一切一定都会结束的，在某一次铃声响过之后。那一刻终于来临，他抬起头，看到不远的夜色间，悬空树上出现了一圈血红色。他站起身，走进去看，血红色圆圈的那一头朦朦胧胧，压根儿什么都看不到。他正在那左右探看，忽然觉得一股大力拉拽，整个人就向着那圈内栽了进去。江恋终于睁开了眼睛，总算是醒了，这一觉睡得可真漫长，连看东西都有些模糊了。他闭眼又睁开，然后再闭上，反复几次之后，视线里慢慢清晰出了神棍乱蓬蓬的中东式卷发，以及卷发下那张架着很斯文的时尚眼镜的大脸。 小恋恋，你终于醒了，哎呦喂，你知不知道啊，你已经睡了三个月了。 三个月？ 江恋头皮一麻，往边上看了看，整个人又松弛下来。 啊，三个月，你不说给我换个好点的环境，还把我扔在这破帐篷里？ 哎呦，还行，智商还在。小恋恋，你没睡啥？ 神棍在自己那堆零食间挑拣，一狠心拿了一袋最小的虾条给江恋递了过去。 啊，三个月是没有啊，但36个小时可是有的，我都怕你睡过去了。喏，送给你的，恭喜你又回来了。 36个小时。 江恋一怔，慢慢撑着身子坐起来，又接过那袋虾条。 我怎么睡这么久啊？千姿呢？ 变天了，小恋恋，你睡得四仰八叉的时候，发生了很多事啊。我一件一件跟你讲啊。首先呢，失踪了25个人呢，包括孟小姐、四姑婆、冼家妹子、孟助理。 神棍掰着手指头数，上来就给他这么个重磅消息。江烈没反应过来，只是笑，拿着手里那袋虾条，塑料纸皮哗啦作响。 哼，你开什么玩笑？ 真的？哎，失踪到现在差不多也快24小时了。营地目前是三姑婆倪秋慧当家，我还没见过她，但是听说位次很高，她跟当初的段小姐一样是山脊。 你说真的？ 江恋的笑渐渐隐去了。神棍抬起手给她看手上的绑绳。 哎，你看看，你老哥哥我这祖上当年应该是个叛徒，还有啊，矿主的那个口述好像是我写的， 因为我把那些个字，就这纸上没出现的话，我都给顺下去了。山鬼叩门，奇穴自现。之后就是下九街，祭凤翎，焚龙骨。 我操，这都什么跟什么呀？慢着慢着，你一件件说，先说千姿发生什么事了，他怎么失踪了？ 神棍从昨天早上开始讲起，那张和周围的山形山势完全对不上的路线图，江恋突如其来的沉睡，景如斯一行的遇险，孟千姿和冼琼花的先后驰援，两个诡异的场口，以及两只先行探路却惨遭不幸的雪鸡，他只能讲到这儿。江恋听得很仔细，但坦白说，这些信息于现状无补，于救援也没什么参考价值。 洞里情形如何，那谁也不知道啊，毕竟截止目前，进去的人都没再出来呀。 那你觉得千姿他们是出事了吗？ 不好说呀，这也许是出大事了。 神棍摊手，但是见江恋脸色不对，又改口。 也许啊，在里头迷路了，可能走了岔道了，去了另一个山头了。雪姬是出事了，但是鸡不能跟人比啊，更何况孟小姐他们装备还那么齐全。 也对，江恋心下稍安，虽然这安是自己硬按头掰来的。 那现在怎么说？三姑婆来了，她怎么打算？ 神棍朝不远处的一顶帐篷努了努嘴，江恋也看向那顶帐篷。 他把那个黄松叫下来，估计是想问得更仔细一点吧。这个至于怎么打算，那肯定得进去救啊，25个人呢、啊、还包括好几个重量级的，那总不能这么不管了呀。 这种的不到实地没有办法知道出了什么事儿，我也得去。 说着像是才反应过来，一把掀开睡袋，赶紧穿一穿鞋，又拽过背包，急急地理着进洞要用的东西。 不着急，没人跟你抢。 话还没说完，江恋已经抓起牙刷牙桶出去了。神棍跟出来时，他正站在谷地边沿，刷了一嘴的牙膏沫子，边刷边看周围的山形。今天天气还算不赖，总体算阴，但没雾，偶尔有一两线转瞬即逝的阳光在半空脱掠。 那个图你展开了让我看看，真不像吗？ 那两页字纸神棍一直卷插在兜里，闻言掏出来展开。江恋看了图又看山，百忙间还漱了口水。 还真不像。 不过孟小姐说倒过来看比正着看有感觉。 神棍服务非常到位，又把图倒过来展示。会画画的都知道，那种一连串起伏不定的山，你把它倒过来看，其实还是山，只不过原先山间成了山谷，山谷成了山间而已。江恋盯着看了一会儿，又去看山。千姿既然觉得有感觉，就不会是信口说的。他看了好一会儿，有两次还退后了几步，眉头蹙起，若有所思。神棍的心跳得有点快，他觉得有戏。 多人小说剧《龙骨焚香》，原著尾鱼，制作生之忧，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